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聯他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好，第三節咁啊，繼續講翻轉會先，不過就會係一啲好偏門嘅轉會嚟嘅。咁頭先我哋之前嗰幾集其實都講過㗎啦，咁阿士東維拉就用咗100萬磅啊，都一個贊堅信價錢㗎，就買咗個進攻中場翻嚟，就叫 Dan Crowley 嘅， 閉咗咯， 就是、對曼聯嗰場俾啲曼狗踢閉咗咯，咁起碼要傷十周嘅，咁冇辦法啦，連 U 十八都咁 Q 狼嘅，我都唔明白。 最好波個又俾人踢閉， 最好波而家。阿沙列林又唔知傷六至八周，咁聯賽杯又唔使預佢份啦，即係簡單你嚟講 U18 兩個進攻中場冇曬， 咁你就之後可以唔使講 U18 啦。 跟住梗唔係啦，梗係繼續要講啦， 仲未？ 咁祖利奧斯華我哋早嗰幾集都講過㗎嘛，咁都用咗雲加40萬磅㗎嘛，巴塞隆拿買返嚟，大佬雖然個表現就比預期之中差， 未夾到啊，係咪？ 係啦，未夾到。咁另外都仲簽咗個叫謝美魯 Rego 嘅，咁啊20萬就瑞典球會買過嚟嘅，跟住仲有個史密夫啊車路士買返嚟嘅後衛，咁嚟緊 U18 走咗咁多個，咁都叫補返啲人啦，即係都尚算合理啊。但係呢喺大家覺得轉會市場完咗之後呢，其實阿仙奴仲簽咗個人嘅，係簽咗個唔使錢嘅尼日利亞裔英格蘭U19 中堅翻嚟， 唔通要錢咧？要錢就唔簽啦。 就叫阿扎伊， 阿扎伊 係啦。咁阿扎伊呢個人咧，就代表過阿仙奴踢兩場 U21 㗎啦，已經。咁咧第一場 咁似啲阿拉伯人名。 係啦，第一場咧就已經幫阿仙奴入波㗎咯，係入波㗎佢。跟住第二場咧就幫我哋守死咗西布朗，即係個表現咧都尚可以留意一下㗎。即係如果你話預備咗咁多個而家見到嘅中堅嚟講，我諗雲加會首推阿希頓上嚟啦。即係聯賽杯有機會見到阿希頓啦。其次 炸彈嚟㗎，希頓。 我已經覺得阿扎伊已經比祖利奧斯華行前一步。 好波個史基拉斯嘅。 係，好波個史基拉斯嘅。咁希頓話自稱好過史基拉斯咯。但係睇佢表現其實係 唔係你唔 係 話佢係炸彈嚟嘅咩？都係。 絕對炸彈，但係據聞佢依排。英格蘭國家隊 U17 話踢得唔錯， 但係打邊個位 U17 佢 中堅 都係中堅， 但我都講過喺季前賽佢又俾人擁去防中，又俾人擁去攻中咁，都唔知做乜春咁。 試下咯，改造下咯。 即係你唔係改造到 雲加最中意， 而家唔係雲加改造嘅，係嗰啲二三線嘅領隊改造嘅 合到河車， 咁 試下咯。 加盟阿仙奴嘅人才，咁我哋都講埋嗰兩個攬球軍醫啦，咁費事講名啦，咁就大概係加盟咗咁多人啦。咁離隊嘅有咩人呢？咁就謝雲路要講講啦，就去咗羅馬啦。咁羅馬嗰邊就出咗一個官方嘅聲明㗎。我唔知意大利球會係咪有咁嘅習慣啦。咁就6.8 million就 680萬磅， 係680萬磅英磅就加150萬磅嘅附加條款。咁雲路你頭先講過啦，就200萬磅就轉咗新特蘭。安尼加就即係以前 U21 個左閘就用咗30萬磅轉咗。 哇！如果文路嚟睇琴晚嗰場波，個韋斯活特好過去啦。佢都係冇得踢㗎啦，都係。 應該 兩個比較係啊，係好過咯，但 係。係啦，咁阿艾比列圖就去咗川迪，咁就用咗15萬磅轉咗去。 後面嗰兩個有冇得踢㗎？而家 嗱，安尼加就冇得踢嘅，都仲係預備組。 都係打預備組。 係。 艾比列圖係正選嘅嗰邊。 嗯。 喺川力正選嚟嘅，因為始終話曬都曾經。曾經係金童嚟㗎，都講過係啦。咁另外阿仙奴咧就清咗一大扎嘅勇員嘅，咁我而家就快讀佢哋去咗邊啦。咁阿靴達神就去咗侯城做試訓，阿美迪嘅加盟咗史雲斯，屈特去咗高車士打，舒沙咧就冇球會要。就逼住翻嚟阿仙奴跟操， 係咪去咗美職啊？之前 美職有球會叫佢試訓， 試唔成啊， 但係唔掂，就翻嚟跟操。咁阿韋維安奴嗰段片咧就見到佢嘅，係我哋成日喺啲 幫佢掟波，掟左掟右，係啦，掟左掟右， 係啦。咁阿 Rice Cook 就去咗英越簽貝利，夏祖盧域呢件炸彈就去咗瑞士草蜢，菲涅羅拔士呢個上年喺嗰個叫咩啊？蘇超唔係我咪話佢杯賽 係 射失12碼做千古罪人嗰個俾人屌足兩日嗰個咧，又係加盟翻蘇超喎、 就去咗福爾安克。咁啊，尼列特比蒙天尼又未有球會。咁啊 ，Racy 就去咗諾丁森林， 即係冇球會簽啊。 係啦，咁啊， 雖然知幾巴閉嗰啲簽費。 係啦，即係呢集湧完，其實雲家一早應該清噶。不過之前就係咁外借，係咁外借，咁冇辦法。 賺下錢先啊嘛， 都唔係話賺得好多啊啫。 你都知雲家 起碼都有伙食費啊，大哥。 積少成多咧，分分鐘。 咁啊，咁啊，伊斯蒙特我哋呢度比較熟悉啦，就去咗高車士打。咁啊，温達就去咗布里斯托城，摩天奴去布魯日，咁史基拉斯咧就去咗巴斯蒂亞。 去拍手。 係拍手歡呼嘅， 即係熱烈地彈琴、 熱烈地唱嗰種啦。丹尼神就聖保羅、查馬黑水晶宮、艾沙雲去到新尼特。咁我諗呢啲走咗之後發展得最好個應該叫艾沙雲啊。 查馬黑都好似有入波，做一兩個 入一球咯，我記得一球咁大把。 慢慢復甦咯， 希望打得起咯。 應該 阿仙奴對佢唔住啊，我覺得呢個 應該都打唔起啊，水晶宮都係唔掂啊，睇個樣。 唔係，但阿仙奴，阿仙奴好多舊人去咗水晶宮喎，真係。 唔係去 日晚唔好彩啫。 奧蘇咩？奧湖嗰只唔知乜鬼翼咧，又係去。 你見查馬黑嗰啲回波都係好好噶，但問題即係水晶宮，水晶宮後邊中前場啲人， 你問我三選一查馬黑、芬特拿、朴主榮留邊個？我第一個我一定揀留查馬黑。 係啊，查馬黑真係好。 但係好，即係都係嗰句咯，好嘢俾人 嗰陣時免費加盟真係好搶啊！ 咁佢而家都係免費走啊！ 免費加盟，免費走， 都係免費走。 即係佢 即係冇蝕到啦。 初初踢個表現係真係好搶眼咯，即係即係隻嘢未翻嚟之前， 我鋸嘢復出搞到佢冇咗個。係 咯，算。 其實佢 keep 住打，算即係唔錯嘅。 算啦。 嗰鋸嘢搞到冇位。 一路我都話都係好想留到佢，不過你唔用又冇辦法。而家咁基奧特傷咗，又突然間又好掛咗啲掛住佢。 Juru 就講咗㗎啦，琴日 Twitter 就話佢膝頭哥冇事，即係報咗平安嘅。 即就算冇事都好。 都危險啦，講真。 佢一千年一個啊嘛。 即係有啲掛住查馬克。 我而家掛住賓德拿多啲啦。 點解你掛住佢？ 我睇下肚腩減幾多。我又自己減下咯。 我以為你話睇下佢又， 咁你要買張 白牆 咯，跟住後面要好多波衫，仲要黑白相喎。 我以為你係睇下佢攬住又攬咩女？係 又攬咩女啊？飲咩啤酒啊？ 係啊， 呢兩樣我都唔啱。 唔係啊，攬女你 OK。Peter 爸爸頭先先同我講話奧斯爾嗰個點樣點樣。 哦，奧斯爾個前女友就係 唔 係 你講現役嗰個啊嘛？你頭先 我現役嗰個係一個德國歌星嚟噶嘛？ 德國咩？頭先好似唔係， 佢德國德國歌星 點啊？ 同埋佢前女友係委內瑞拉小姐，而家嗰個咧就貌似33，方齡23嘅，係德國嘅歌星，以前做女子組合嘅，而家單支發展，唱得幾嘴，即係唱歌咧就似或者個 style 咧似 Jennifer Lopez 嘅，不過樣就即係各花入各眼啦。 O、okay、K， 情人眼裏出西施 啊！都係嗰個藍絲嗰個，我哋都係咁話啦。 冇錯啦，咁靚仔真係真係 西施，係 咪？即係我最記得藍絲嗰條咧，萬聖節拎住把刀，跟住個口又咁嗰張相，哇！真係令人 好襯， 攞命 啊！應景。 好，繼續講翻啲正經嘢先。咁去到外借球員方面，咁雲家不嬲做好多嘢啦。咁威靈頓斯華就借咗係西元。咁啊，整季外借，咁我都係嗰句啦。如果你話要睇預備組前鋒嘅，唔好忽略咗呢個啦。呢、這個都有機會浸得成嘅。咁另外有一單好 都好似浸咗好耐咯，佢都 冇工作證啊嘛，冇辦法啊，冇。 好似一路都好早買咗佢，都一路浸一路浸一路浸。 卡魯斯維納之後嗰年啊， 係啊，你簡直應該浸到30歲嗰陣時，應該翻巴西 嘅。差唔多用啊，差唔多啦。咁就另外有個叫祖殊域加嘅 U18 門將，就借咗去非聯賽球會。但係咧，佢張約就好多個版本。阿仙奴官方網就話 short term， 但係人哋嘅官方網就話整季。但係咧，好奇怪嘅就係佢無啦啦又翻嚟預備組度踢咗場 U21， 跟住又翻去嗰隊球會度。係 冇衝突㗎。 我唔知，但係佢事實上係咁做咗出嚟咯，所以我根本唔知道佢借幾耐。 或者係冇衝突嘅， 去到非聯賽球隊啦。 係啊，借到非聯賽球隊呢、這個 應該試試，應該好快借嚟港甲嘅咯喎。 好難講， 係嘛？港甲應該曼聯，唔即係唔係南華都 OK 啊嚇。 南華如果佢踢唔係葉鴻輝好啲喎，應該 嘥咗外援名額啦， 係啊，嘥 咗 外援 名 額。 哎呀，而家變咗唔係中主角，咁啊英國過嚟當係自即係本地球員用啦。 呢啲問題留翻北上頻道咯。OK， 咁就跟住 Peter 爸爸最中意嘅米基爾借咗係李斯特城啦、啊。咁就好難得，李斯特城咧就冇咩出場機會，咁冇辦法啦。 我最中意安力基， 我中意米基爾多啲喎。你調轉咗可能。 係啊，我中意安力基冇讓點啊嘛。 安力基啊借咗個黑魯，咁啊英越球隊，但係就變咗人哋核心喎、啊。仲要上場又係嗰、那個英格蘭低組別聯賽嗰個， 又係 又有助攻喎、啊、佢，佢係睇到個 Trophy 好叻嘅喎，唔知點解。 啱啊，水準啱啊嘛。 同埋今年咧就借半年啫，咁我預計一月好可能會賣埋俾佢啦。真係似 都唔出奇啦， 真係唔出奇啦。咁就早已金寶借咗奧林比亞高斯，咁呢個值得留意啦。呢、這個 繼續有貨交。 我都係嗰句咧，借雲路賣走咗之後，係佢公使兩基拿比三個爭一個位㗎啦。 奧林比亞高斯有冇歐聯踢？ 有啊有啊有啊。 咁應該都好多嘢俾佢煲嘅。 應該啊應該。 即係正選嘛都係有。 正選。咁啊高基連借咗佛賴堡，咁我想講呢、這個。 有冇出場？ 我琴日真係嘔血啦！除咗攞牌之外，你點解佢琴日代表佛賴堡佢踢咩位啊？ 龍門。 佢踢左翼啊！ 哇！ 試下咯。 我真係嘔血，一個防中 萬金油， 但唔知點解高基連係咁嗰條路。 雲加洛柯打話我左翼而家冇乜人，你幫我先試佢。 穿一穿一隻先， 等先半季一得喎，哎，食個手翻嚟頂一頂先啦。 咁係喎，即係講真，高基連嗱，由佢第一年借羅連安特，我已經睇啊，又係俾人去打去右中場啊咁喎。 肯定雲加， 你諗下雲加打你諗下尋晚蒙維爾都推到差唔多上前鋒咁滯啦。 唔係喎，琴日就 蒙威同傑比斯打左邊，我係同意。 唔 係 雙左閘， 唔 係呢個方法 係 OK 嘅。 琴日佢又 大 親位置啊， 但 有段時間 左翼。 如果大家有一年記得咧，阿山道士踢歐聯咪傷咗，咁我哋咪冇左閘咧。嗰年我又覺得佢好戇鳩嘅。佢唔知踢兩隻左閘，兩隻左閘都傷鳩曬。 唔係琴日都係類似咁樣啦，雙右閘、雙左閘。 但係你琴日我啊覺得情有可原。 雙中堅， 換下 但係你都冇得 守下波 OK 啦。 你一蒙維爾一定係第一選擇。 但依樣嘢又真係講起又。 但係佢係擁到差唔多同基奧特平排咁滯。 點解而家我哋連續兩場都係咁樣出六個後衞 嘅？咁你贏到？ 曼聯都 出 七 球，曼聯當年都七 個 後 衞啦。唔係喎，琴日曼聯不，琴日曼聯踢少過人哋， 唔 係一比零，人哋已經收埋雲走啦。 係啦， 踢多咗五個，踢多咗五個，你錯。 琴日知唔知啊？我今朝睇上網訪，即係嗰個咩阿仙奴 TV 係嘛？訪問嗰個著名阿仙奴球迷阿 Bully， 問阿 Bully 踢得好唔好啦？ 阿布尼自己睇啦， 以唔係問阿叔睇啦，我佢話以十個人嚟嘅講表現係非常之好，因為佢話和國達琴日冇踢到波。 我嗱講真，和仔琴日真係唔睇渣。 十對十， 我成日都話，我成日都話，你拎嗰份糧，你拎少少錢申請 IDD， 美國電話唔係好貴嘅啫，況且而家有 WhatsApp。 我覺得應該咁，應該佢每射失一球。 罰錢啊嘛， 就罰一箭， 罰錢啊， 捐一百磅出去啦。 咁又係阿仙奴咁多錢， 一百磅佢幾錢一個月？幾錢一個周薪啊？唔係係攞一百蚊，你侮辱咗佢啊你！ 一場最多咪俾佢射出三球。 咁啊，梅迪薩卡負責收錢咯，老 係啦，又係老規矩 老規矩啊！ 唔係咁公平啲講，唉，我突入啊，唉，突然間 邊個？ 邊個嚟嘅呢個？ 你係咪萬物嚟嘅？ 邊個嚟嘅呢個？ 唔係，我係大家聽好多把聲，聽我把聲好多次啊 ，Stephen， 我係咁，我覺得和確特咧，我會咁睇。季初到而家咧，琴日嗰場波咧，佢算係生同埋多機會。咁實調翻轉頭，你反映一件事就係奧斯嘅能力真係好強，有佢喺度咧，和仔機會多咗好多。咁始終佢第一場假， 亦都係我哋奧斯加盟之後預計到和確特會得到啲乜嘢嘅。 係啦， 大家預期到嗰個 預期到個效果嘅。 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效果，佢係生好多機會，呢個係事實嘅。咁亦都係事實上，的而且確係。唉，佢醒啲就我哋根本唔需要擔心， 係啦， 基奧特有冇傷嘅問題咯？即係如果佢係 fit 嘅，根本琴日場波就已經唔使再俾 上半場都四拎搞掂 啦，即係根本就唔需要俾人抽嘅話，我哋就靠球證 嘅。我又諗，如果和仔學到卡魯士維納嗰啲挑射處理單刀嘅話咧，我諗佢應該變咗神射手好耐。 佢 有幾球係真係可以， 佢真 係 俾人睇死曬嘅啦，即係。 唔使揾啦， 右腳踢右翼， 學藍絲都得啦， 永遠一封位就冇曬。 喂， 學藍斯特， 藍斯特，大家真係想講一講。 你想學我點啊，腳先？ 即係我又係聽足球頻道，你哋成日話藍斯踢得個一兩場好波，我真係撞你個鬼！又上季嘅下半段已經見到藍斯係慢慢平穩開始。 阿迪達帶機會咯。 阿迪達開始帶佢，我哋已經預測到藍斯係。開始嚟緊，但估唔到今年入到咁多波咁大㗎嘛！ 佢好似 係 由三月份、四月份、八月份， 即係我成日覺得法明尼同埋啊藍斯而家個組合似咩咧？似委拉達帕隆亞，咪就係法明尼專門負責掃嘢啊，跟住交個波俾個帕隆亞上咯。不過嗰個年代嘅帕隆亞係比較防守啲啫嘛，而而家嘅藍斯係可以比較再比嗰時活躍啲。同埋全面啲嗰啲突入啊，嗰啲根本都係嗰啲位嚟嘅。 有發明嚟喺後面幫你包，你唔使藍絲，唔使成日尖前後嘅 所以嚟緊阿仙奴會有兩套 form 咯，你會係藍絲阿迪達聯防，同埋發明嚟一個負責掃波交俾藍絲去做第一步組。 多變咗咯。 相反嚟講，嗱，而家韋舒亞個位真係好尷尬，真係極度尷尬。我唔知道你係攻中，我亦都唔知道你係中中。定係一個客串嘅防中。 你睇下琴日啦，琴日佢基本上踢攻中死去， 係啦， 跟住喺禁區邊左大右大， 但 冇想過一刻起腳，係嘛？同埋佢嘗試去踢翼，但冇速度。 長遠嚟講就唔擔心咯，因為你始終 唔係你要揾翻自己嘅位咯。 呢啲要時間慢慢自己諗翻清楚，好似藍絲咁，我哋都等咗幾年啦，屌鬼都屌咗幾年啦。即係我成日即係阿仙奴球迷呢幾年創出一句詞語叫百屌成才啊嘛，百屌成才呢句嘢我諗下一個應該會係和仔先，係 咯 嚇， 差唔多，喂， 差唔多， 每期都有一個主角嘅， 每期都有個主角維持兩年度啦， 藍絲已經畢咗業啦， 唔使走音喎，唔使走，唔使激動，唔使走音啊， 藍絲已經畢咗業，咁到而家要揾 藍絲，我覺得佢未畢業㗎，佢拎咗個 pre offer， 差唔多啦，佢我諗。即係大家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應該好開心嘅。而家我哋中間人選有幾可以話俾你聽，我有咁多選擇先。即係而家我哋個配搭咧， 但 係 Steven， 我哋睇一個傷患情況，我覺得喺呢一個月裏邊， 你要諗下個問題喎。即係我哋咧，我成日我會讚雲家嘅呢次就係佢可以出曬四隻閘。 唉， 以前難聽啲講，咪住。 但其實 係 咪四隻閘咧？如果將沙格納即係當一個中堅咁咧，佢又唔係四隻閘。 唔係 anyway， 但係問題佢夠僵做一樣嘢嘛。你諗下早幾年曼聯出嗰陣，人哋又話費格遜識得調兵遣將，摩連奴又話佢奇高一丈。但係我哋出咧就俾人笑，點解俾人笑啊？ 七十分鐘換鳩 啊！以前雲家淨係喺啲垃圾時間換個嘥30秒，嘥30秒咯。 唔係，琴日都有㗎。 而家就即 係 都 出嚟換住咯。琴日都有㗎。 咁都安全起見嘅嗰下。 嗰個係安全啫，嗰個唔係嘥時間。但以前真係真係嘥30秒，嘥30秒。 你諗下基奧特其實係打足180分鐘喎，兩場即係國際賽打足，其實你一路都打足曬。 唔係，但係你睇下就即係我回翻頭先個問題咧，唔好打開咗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頭先你話而家傷兵多啊，太多。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個中場都見得下人啦。就算而家張板凳嗰扎，喂講真出翻曬之後，韋斯亞會喺邊啊？會喺板凳㗎，會喺板凳㗎。但係佢琴日係甩波啫，但係講真。其他隊波都候住佢啦，我哋而家有咁嘅中場咧，其實強噶，真係強。我哋而家真係爭嘅，淨係爭個前鋒啫，爭個士兵嘅前鋒，咁就已經我哋隊波今年係咩啊？我應該有講，應該講好有信心講一句，我哋有機會爭標。 所以 Peter 爸爸，所以 Peter 爸爸你頭先將爭標同阿仙奴拉開嚟講，你會俾人屌親。 唔係，到舊年都係爭唔到標噶。舊年都係冇乜實力陣，今年係真係有機會。 今年 即係你話多 睇個人 講多個前鋒係會有。 唔係，我冇淨係唔係就講人腳啊！你諗下一個問題，今年大家真係亂局啊嘛。而事實上其他球隊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高啊嘛。咁我哋就算我哋人哋退步，我哋進步翻啲，咁啊拉翻近，咁啊睇下爭幾，睇下好唔好彩啦。咁睇下我哋係咪我哋又可以攞多啲4-4-2-4咯？ 或者我哋4-4-2-5咧？似4-4-2-5嘅，其實琴晚咯。 計你領隊資格咁，雲家都應該排第一嘅啦，而家都應該機會大啲嘅啦。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話，即係奧斯爾係一個即係好球員，即係佢係類似柏金嗰啲，可以令身邊啲人睇得會好。 琴日有啲人 即係佢好，我諗好快脆，佢就知道和仔跑嘅跑線。 琴日有 Twitter 嗰啲都知㗎啦。有人屌鬼就話你簽咗個世界最佳嘅十號翻嚟，但你安排佢喺左翼打，但好明顯話到俾你聽個效果就係奧斯爾就係左翼 十號位，甚至你擺佢右邊都係有貨交咯。 其實嗰場其實尋即係入晚嗰場其實係兩邊都有走，其實同韋舒亞係兩邊一周圍互動咗噶。 根本個中場周圍亂咁走而家。所以你見到其實個分工好清晰，就係藍絲其實喺下半場嘅時候，佢參與進攻嘅次數係多好多嘅。即係班友比著你以前咪又繼續探慢板俾前面嗰個做咯，但係而家你見到即係可能係發明嚟屌鬼嗰啲咧，又係 積極咗， 周圍係咁鬧係咁指嗰啲咧，咪成班喺前面做到嘢咯。琴晚咪就係、是，不過琴晚阿 Peter 爸爸就想講下高斯仔嗰下嘛， 我都可以㗎， 真係 嗰、那個即係大家都睇到，即係佢呢個係佢嗰啲食烏位嚟嘅。即係食烏位喺嗰個各位咧，通常都係一腳伸落去㗎啦。咁啊， 通常就解到圍啦。琴日就十二碼啦。但係其實如我就覺得其實有缺失嘅呢球，因為其實見到阿傑比斯走嗰個位，其實傑比斯落腳都未遲，唔一定要你落。況且兩個人個位咁並排，其實閘咗條路出波路線嘅 都可以唔使落，你封住佢都得啦。 係啊， 你差唔多落到底線。 即 係 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大嘅缺失啦。但係講真啦，高斯仔由加盟到而家，佢都係咁踢㗎啦後邊。 但係你睇到佢犯規之後嗰下，其實係有啲浮躁咯，你覺得？ 都話咗冇咗阿 Juru 喺隔離啊嘛。 唔係，其實你睇下半場，佢一犯咗規之後，根本成個勢已經冇咗啦。即係後。 唔係好亂嘅， 已經係亂曬。 一追和咗之後係好亂，直至到藍絲入2-1，跟住先企翻起身嘅。即係後面你見到嗰啲越位啊嗰啲， 直至沙格蘭 亂咯、啊。 嗰球罰球之後先起翻身 嘅。即係好亂嘅、啊，琴晚其實即係我即係講真，奧斯爾個作用其實我覺得，如果琴日以一個升級嚟講，喺嗰個階段其實可以做更多嘢。 其實佢琴日又破咗個紀錄㗎，以英超四輪嚟講，佢琴日踢咗70多分鐘啦，佢係喺前半場全球55次，係破咗英超今年蘇花嘅紀錄。 咁 即 係 你以呢個病緊嘅人嚟睇，其實佢真係好犀利。 亦都要講講阿藍絲嘅紀錄 啦。藍絲仲犀利， 20腳鏟波。 四場英超鏟波20次，中咗19次， 黐鬼線呢樣真 係。唔係，其實我諗個組合性咧，我諗有另外有一點要提出嚟嘅，就係以往我認同阿 Peter 爸爸講嗰樣嘢，就係阿奧斯爾比面拍金嘅。我喺足球頻道都係咁樣去評價呢個轉會，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是、個花學中理智就係藍絲同埋費明利。以往阿斯洛呢兩年或者呢三四年咧，最大問題就係走動嘅球員少，攞波嘅球員多，但係多咗佢兩個咧，其實佢兩個上腳咧，其實藍絲你留意到就係上腳佢都少咗， 少咗自轉咯。 係啦，咁你見到佢哋走動多咧，其實對於成隊波個運行係好好多嘅。當然中間有段時間好似你頭先所講啦，亂啊，或者阿高斯仔嘅魯莽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呢隊阿斯洛就係、是、以往我哋成日都。自己圍攞去屌嘅時候都係屌個個都攞波，又唔撚射，企撚咗喺度等，咁冇用嘅。咁但係結果就係、是、有啲咁嘅肯走動、肯扯開嘅人咧，成隊波係爭好遠，即係叫做我哋叫做有驚無險，即係似翻隊強隊對住啲中下游球隊，應份咁去攞翻三分。咁即係我覺得係呢啲係我哋叫做係有機會翻翻嚟嗰隊波。我會咁樣睇件事。 即係似翻啲強隊，即係話看似你有機會追到我啊，我整你兩粒，等你冇。 係啊，即係正如我哋就要學下其他啲球迷咁講，三分以待。 喂，等我問一個題目拉遠咗，我哋仲講緊外借㗎，其實仲未 講完㗎。仲講完啦，係咪啊？ 仲有個 迪佐龍，我幫我哋揾錢喎、啊，大佬啊！ 但好似俾人 80萬歐元， 但漢堡即係尋晚俾人大炒嚟喎，好似、 哦、正常啦、啊， 6-2係嘛？ 正常啊！ 跟住阿我哋 Daily 嘅教練話：艾達，你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快啲走啦！ 阿仙奴咯， 係啊，阿仙奴 全國啊，又話啲傳媒對我哋嘅寵愛啊， 生日名單啊嗰、那個， 而家唔係仲而家仲傳緊卡斯納斯啊！ 卡斯納斯嗱呢、這個又係我想屌阿傑斯仔，你唔好成日跟住啲傳媒走先得㗎，啲傳媒個個都加埋阿仙奴㗎啦，呢、這個世界之後啲咩嘢會跟住走嘅咧？咪狗咯，俾人俾條狗帶拉住嚟走咯，你咪俾啲記者揾條狗帶拉住嚟走咯，慢狗。咪就係咁啫 嘛，你要明白，我係傳媒嘅。 呢一段 script 我由嗰日足球频道谂到而家，我同你讲。 哎，拍手掌先。 你咪就是70万磅买三个皇马，你咁你都去信，咁都嚟插阿仙奴嘅，你咪就系一只狗俾啲传媒搵条狗带拉住嚟走咯。呢啲咪就系慢狗咯，系咪先？真系冇得讲嘅，真系冇得讲，啲性格系咁嘅。咁就好啦，激动完啦。咁啊，繼續偏門嘢，冇辦法，呢、這個節目真係專講偏門嘢。咁就嚟緊咧，因為阿仙奴就入咗歐聯啦。咁但係其實今年歐聯咧就搞搞新意思嘅，除咗歐聯正規賽之外咧，就開多一個叫 U19 歐聯嘅嘢。咁 U19 歐聯呢樣嘢咧，就同一線嘅歐聯嘅分組咧係一模一樣嘅。 哦。 即係換言而之咧，阿仙奴嘅青年軍咧係需要對馬賽嘅青年軍啦。多蒙特嘅青年軍啦，同埋拿波利嘅青年軍嘅，咁呢三隊波裏面咧，馬賽就同我哋上年踢過 Next Gen 嘅，即係非官方版嘅歐洲聯賽。 做啲邊樣嘢啊？ 咁就好似馬賽贏啦，我記得。唔係，但阿仙奴上年好叻㗎，都第四個第一次參賽，好叻㗎。咁就講真嗱，今年就因為 U19 個聯賽個規則就比 Next Gen 更加嚴厲嘅。就因為一定要嗰個年紀嘅範疇嘅球員先得，冇得再加 U21冇運行 啦。即係你見到恩尼斯個站冇得踢啦，冇辦法，就全部啲幼齒去踢。咁另外咧就有個，但係佢個規則好過癮嘅。 咁 就 咁好啊， 就要先交咗個20人名單上去。但係呢一張20人名單咧，就每一場比賽之前嗰兩日咧，你可以更改嘅，即係唔一定係踢死嗰20個嘅。 嗯。 但係即係譬如有傷嗰啲， 阿仙奴根本得20個， 係啦，但係青年軍而家咧根本咧 根本得20個，交你交 都唔夠，所以我就比較擔心。同埋點解我成日話我睇歐聯個抽籤咪咁開心咧？就係我想講一講轉會，其實雲家就好開心嘅抽到呢個。點解咧？因為其實雲家揾幼齒近年嚟咧，就德國啦、西班牙都中意揾啦，係嘛？跟住有陣時法國啊，必地品啦，可以話。咁嚟緊歐聯又係踢呢幾個國家，青年歐聯有呢幾個國家，咁我真係唔排除會有沙朗高嗰啲 case， 就順手約間酒店房搞一搞掂。咁傳聞最近有個法國國腳 U21 索察嗰個右閘咧，就講到明話有間英超球會就針界緊。嗯，咁就我唔排除雲家喺去馬賽嗰陣時咧， 三個男人喺間酒店房， 就 book 埋間酒店房，就幾個男人喺間酒店房裏面唔知做乜啦。 呢啲真係 EV 嘅幻想嚟㗎啦。 喂，咁呢啲串連 你雲家仲有時間喺踢緊歐聯嘅比賽作客，或者走去酒店傾個 U21 簽咗你都屌佢啦， 冇辦法㗎。 你精神你翻翻落一線隊啊嘛。 唉，佢依啲咩波嘅咯？睇鬼叫個 U21 同埋 U19 教練唔掂咩？頂佢個肺，搞到成隊 U21 都成績差曬。係最近嗰場，阿雲家派咗阿公仔基拿比同埋阿 Frimpong 落去先，僅僅贏1-0。嗰球助攻仲要阿希頓加俾基拿比窩你嘅，幾攞命先啦嗰啲場波。不過喺酋長踢又真係幾過癮嘅呢場波，因為酋長冇賽事，咁俾啲 U21 喺啲大場踢都叫一個經驗嘅吸收啦。咁就先講一講個20人名單，阿仙奴遞咗上去先。咁啊，龍門有兩個，咁啊一個 U17 嘅英格蘭國家隊叫夏特，咁呢個就英格蘭正選嚟㗎啦。咁另外利維魯夫呢個就大家如果有聽之前嗰幾集節目都知佢咩人啦，就係令到我哋以為佢係拿斯賓達嘅一條牟利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後防，咁啊嚟自巴塞隆拿嘅貝連啦、希頓啦，即係勁過史基拉斯嗰個啦。咁同埋有阿摩亞啦、奧甘諾、奧里奧達維、烏迪史利文，你哋都唔知邊個嚟。好啦，中場就過癮啦，沙列林傷6-8周冇得踢，基斯道法奧神 OK 嘅呢個 OK 嘅。咁啊 ，John Toro 呢個就嚟自巴塞嘅，又係傷緊嘅。 好翻未啊？仲有幾耐？ 未啊，傷咗成8個月，大阿比嚟嘅呢個。係啊，佢同阿貝連兩個出生入死嘅，阿貝連嚟，佢又話要跟埋嚟，咁咪簽埋咯。 即係傳統 孖公仔嚟嘅呢個，係啦。咁啊，卡馬拉呢個防中好嘢嚟嘅呢個，我覺得佢嚟緊 U21 有機會，大家睇下呢個。跟住同阿積比。咁前鋒方面，大家有啲熟悉啲嘅名啊。 一線隊咯。 係啦，阿 波啦。打佢一線隊，打佢一線 隊咯，而家。基拿比啦、伊和比啦、列文啦、多堅斯啦，同埋尼爾斯嘅。 咁呢啲大家都會比較陌生嘅名字，但係 唔係好快脆見到一線隊去做左後備㗎啦。 係啊，好可，我都覺得其實聯賽杯有機會見到佢哋嘅啦。有即係後備嗰啲咧，就唔會話打正，因為始終第一輪抽到對西布朗，咁、我諗雲家都係會調一兩個出嚟啦。咁配合埋到時可能會相遇嘅阿迪達啊嗰啲，咁組一隊軍出嚟咁咯。咁就講完呢個英年青嘅歐聯版之後咧，咁就講一講英超賽會就無啦啦搞多個杯賽出嚟，係啦，就係、是、U21 嘅英超杯啊，我咁樣認啦， 除咗聯 賽又係冇嘢搞，揾嘢嚟搞嘅，就有52支球隊又可以參賽嘅，咁阿仙奴就直接入32強啊，呢場呢一個就你當佢係低組別嘅聯賽杯咁樣嘅嘢啦。咁就嚟緊就第一 係啦，英超賽會有錢收嘅，佢 應該有啲贊助費之類咁嘅嘢啦。 咁簡直都多鬼魚， 多鬼魚啦，直情嘥鬼錢，嘥鬼時間。咁就阿仙奴第一場比賽應該會喺11月18日嗰一週踢嘅，咁中間仲要騎唔住場青年歐聯嘅，即係到時阿仙奴 U21 個賽程都非常之密嘅，可以話係踢死班僆仔嘅，可以話。咁同埋到時呢一場呢一、這個咧就好可能可以加啲 U 啊即係一線隊尾嗰啲球員落去踢啦。咁到時就 冇得加啦。 佢個例係咪跟翻 U 啊一個？ 係應該就跟翻 U 啊一個嘅。 即係侵幾個咯。 但係我唔知嗰啲試訓嗰啲得唔得咯，我唔知咯。即係總之嚟緊阿仙奴青年軍有五條戰線要踢咯。U18 聯賽、U21 聯賽、青年足總杯。歐洲聯賽冠軍杯青年版同埋呢個英超杯囉。 唔緊要啦。 我真係唔明白我哋嗰隊 U18 同 U21 咁嘅陣腳可以捱得到幾多場囉。 咁睇返個賽程表應該12月全部出曬局㗎啦，冇所謂啦。 差唔多啦。 12月出曬局仲慘啊，仲慘啊，我哋講。你到時你有你嗰啲又要 借曬啲人唱 囉。又要外借又要。跟住一大輪嘢要雲家搞，我哋講。 搵返安力基返嚟攝下囉，可能借六個月有意思呢。 有意思咪買斷佢囉，就咁咋嘛。係囉。咁就傾到呢度先，咁最尾一節我就留返俾粉果講，如果我係雲家啦。呢、這、一個、啊。 如果我是白果。 係啦。 如果我是白果啊。淑花間幫我改返個新名啦嘛。我要善用下淑花間呢個。 咁好唔好意頭啊，今日唔係如果係白果啫，即係而家唔係白果，即係今年會有收成啦。 冇錯。 OK 啦，俾你過啦，咁我哋第四節交俾你。 喂，阿的，你幾千蚊買部手機，識唔識用㗎？ 梗係識啦，打電話、SMS 呢啲絕對冇問題。 喂，而家仲邊有人打電話㗎？梗係玩㗎啦，仲 SMS， 你唔話落後啲啊？ 部手機嗰個電腦其實佢有無限功能等你發掘，好似上緊畫嘅電影都可以免費睇，唔使裝有線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盃所有嘅足球賽事直播，仲有中日韓港漫都任睇唔嬲喎。 咁爽，咁有冇得睇 ABC 啊？醒啊，成人電影閒住睇又得，下載返嚟慢慢嘆亦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買返本 Angela 免費魔王極惡下載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後啦。 Angela 免費魔王極惡下載，各大報攤及便利店均有代售。